昨天的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

情。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刻骨，换我豪情天纵，我心。